据南州县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报道，开城工业园区紧急对策委员会22号在首尔举行会议，宣布将开展斗争，要求当局积极努力，对其停止开城工业园区开动所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等。